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从第三句到第九句是一段，这段是总说造作恶业的果报。字虽然唔多，含义非常深广。以后有好长一段文字，同我哋说明世人造恶嘅状况，可以话都是这六句的注解。这些事情在古今中外，老实说，讲之不尽，而且仍然日日在这里做，不知道回头，不知道觉悟。人生在世间短短数十年，弹指就过去了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22岁到台湾，一转眼就是70几岁的老人了。我们同时在一起读书的朋友、做事的朋友、学道的朋友，三分之二都已经过世了，所以人生咁短促。但是知道人死了之后，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人死了之后日子仲长得很，世出世间圣言都同我哋讲，同我哋讲太多、太详细、太丰富了。做善有善报，死了之后有好去处，最低限度天上人间的福报，仲能继续享受。人间福报短促，我们知道天上的福报咁就长啦，但係要知道再长仲係有限嘅，所以真正聪明智慧嘅人冇一个唔希求出嚟三界，唔好话出嚟三界人天福，有人天福业的修法，为什么要造恶？为什么要念恶、要想恶呢？我们要断恶修善，将念头、思想里面的恶 掹除了，然后你的行为自然就善了。那个善不是造作的，是从内心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的。我们都是学佛的同学，佛在经里面，祖师在语录里面跟我们讲得很多，这种事情个人修个人得，所谓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就不得。人地修我得唔到，我哋喺灵验会上，阿难尊者就系一个错误嘅想法，以为世尊系佢堂兄，自己在修持上可以马虎啲，到时可以沾到堂兄的光。结果遭摩登伽女之难，他才真正觉悟。法所修的他得不到，一定要靠自己修持。功德是这样，福德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想清楚想明白。福报我们可以沾人家一些光，但是这要缘分。好像我们现在在人道，我们同时同处，生在人道，过去生中有这种缘分，他有财富我没有，他可以帮我一些，我可以沾他一些光。如果我们生在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年代，人家想帮亦帮不到。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多想一下？所以人在世间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同人为善。他是恶人，我亦要以善心对他，亦要以善行对他。久而久之，恶人亦会被感化向善。恶人回唔到头，是我哋感化嘅力量唔够。我哋自己要生惭愧心，要生忏悔心。我做得唔好，未能帮他回头。看他造恶，看他堕落，大慈悲心就从这个地方生起来，亦就是佛在经上讲的佛法因缘生。诸佛菩萨示现在六道，示现在人间，他为什么来示现？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，感应就是缘生，感应都是缘。正因为这样，佛法是缘生。凡是缘生之法， 都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。佛清楚，菩萨明白，所以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他不着相。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教诲须菩提尊者，度化众生必须要注意到的，亦是教化我们，亦是佛教菩萨示现在六道，在九法界一定要守住一个原则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种才叫真菩萨。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，如如不动是内不动心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这才有能力应化善现。如果外着相内动心，你造业了。造业哪有不受报的道理的？你说我为佛菩萨工作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你着相，你动心，总是业报。如果在它里面着的是不善的相，动的是不善的心，起贪嗔痴慢疾妒障碍，老实说果报都在地狱。我们想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动过那些念头？如果有那些念头，快点忏悔，我们细心观察，在我们这一生中，我们见到很多很多出家人，他临命终的时候，走的时候所现的那些相，我们亲眼看到，有亲耳听到，是什么现象？现在我们自己是出家人，我们将来死的时候怎死法？是不是亦懵懵懂懂地去死？是不是亦是病重人事不醒的时候走了？临命终时或在病重的时候人事不醒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，那就绝对往三恶道去了。人天两道，神智都好清楚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同人地争什么？要同人地争名闻利养，你就准备往三恶道。如果真的想到极乐世界，人我是非、贪嗔痴慢要彻底放下，宏法利生，真正做到 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以一片真情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处事待人接物。这一生人哋侮辱我哋、毁谤我哋、陷害我哋，我哋对嗰啲人由衷咁感激、感恩、感咩恩？消我哋嘅业障。过去呢一生所做嘅罪业，咁就报咗啦。对嗰啲人绝唔好有一丝毫怨恨嘅心，有一丝毫怨恨嘅心，唔单止你业障冇消到，又增长啦。你睇佢喺一念之间，嗰一念就系迷悟，嗰一念就系祸福，就系吉凶。要知道世间一切法，佛经里面常讲嘅十法界依正庄严，都系梦幻泡影，都唔系真实嘅。所以点解要咁认真？人哋要嘅欢欢喜喜供养，欢欢喜喜布施，唔单止系身外之物，要我哋嘅生命，我哋亦欢喜布施俾佢。嗰个欢喜布施心，就得无量无边嘅福报。佛喺经典上讲嘅话，句句真实，冇一句系假话。依照佛法修学，绝对得利益。我哋点解唔相信？点解唔肯做？有一个同修同我讲过一件事，佢话佢早年发梦，梦到观世音菩萨。佢梦是遇到一个非常险难的地方，好像是个岛仔，四面都是海，风浪好急，他条命真的在刹那之间。那个时候他看到观音菩萨跪在地下求观音菩萨救他，观音菩萨没有说话，用手指一指向下，指叫他向下跳。他说不行啊，下面是大海，我跳下去不是就死了吗？观音菩萨又指一指，他相信观音菩萨叫我跳，我就跳下去。结果跳下去之后，在观音菩萨手上，你不肯听话，咁就冇得救啦。跳落去之后，諗唔到观音菩萨用手托起嚟。托起嚟之后，将佢送去一个好安全嘅地方，好好嘅地方。佢落到地面之后，观音菩萨唔见咗啦。睇到嗰个地方正喺度起大厦，环境确实是好，发了这样的一个梦。所以一定要相信佛菩萨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。佛菩萨教我们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样就放下，一定有好处。 主是待人接物要和睦，要将一切众生当作诸佛菩萨。好心对待我哋嘅人，我哋感恩，蒙佢照顾；恶意对待我哋嘅人，我哋亦感恩，佢消除我哋嘅业障。边个唔系善知识？边个唔系佛菩萨？围喺我哋周围嘅都系善知识，都系佛菩萨。呢种叫修行，令我哋自己一生都生活喺诚敬感恩之中。生命几咁充实呢？世间人讲生命嘅意义，生命嘅价值，老实讲，生命嘅意义同价值，世间人只有呢种概念，实质佢唔懂。但是世出世间圣贤人懂得明白，他们自己做到。我们没有留意，没有细心观察，那也可能是那些圣贤人离我们的年代太久远。我哋疏忽啦。如果细心去读佢哋啲书，细心去体会，唔难明白。呢个系真正值得我哋学习嘅地方。所以我们摊开感应篇，尤其是回篇，里面讲理清楚。我在早年劝图书馆的同修将这篇文章当作戒律来读，每日要读一次，持戒念佛，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。我们就算一日到黑念佛，好像藕益大师讲的，念到雨打唔湿，念到如铜墙铁壁似啫。如果恶念恶行冇办法改过嚟，仲系枉然。这些是祖师大德苦口婆心教诲我们的。我们对那些话时时刻刻记在心里，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讲好话，做好人，绝对有好果报。 违背佛菩萨的教诲，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果报绝对不会好的。昨天我香港讲经回到来新加坡，有几位同学从欧洲回来跟我说，欧洲现在社会混乱，人心惶惶，气氛磁场非常不好，那边学佛的人少，明白古圣先贤教诲的人少，我们听到之后就应该想到怎样去帮助他们。尽我哋少少绵薄之力，咁系应该嘅。绝唔可以话嗰边人有灾难同我哋冇关系，呢种观念就错啦。唔同嘅族群、唔同嘅国家、唔同嘅宗教信仰，要以平等慈悲心来对待，见到人有难和自己有难没什么差别，就算力量我们达不到，要有那个心，那个心就是好心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